言行意未顺，俭身多误，或见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或醒时粗迟而最后放逸，以过节功，日常虚度。 这段所叙述的几件事呢，都值得我们去参考，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行义未顺， 义是道义，或者讲得更前一点，就是义务，帮助别人不要求报酬的就是义务。 儒家教我们的五伦十义，由此可知行义是圣德，父母对于儿女的爱护教导是义务，儿女对于父母孝顺亦都是义务，兄友弟恭，乃至于朋友有信，于朋友信实，这些呢都是义务。 义务就是应当这样做的。 那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互爱，应该要互敬互助。了凡居士知道，他虽然有这样做，但做得不够顺，里面侵袭了个人的利益。那我去帮助他，对我自己不利的，这样一考虑呢就不够顺，亦都不能够尽心尽力去帮助别人。这个呢是反省自己，虽然有做，但是做得不够。检身多误，检是检点，反省自己的毛病，过失仍然很多。下面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或者是见善而行之不勇。儒家所讲成人之美，美就是善。我们遇到的人家做好事，要帮助，要成就他。为什么？ 一件善事对于整个社会乡里都有好处，比如说道路坏了，这个人要发心修补，我们见到了就要尽心尽力地帮助他，将这件善事做好，便利于大众。类似这种对于社会有利益，对大家有利益有帮助的事情，我们都要帮助他。 了凡先生亦都能够随喜去做，但是做得不够勇猛，亦就是说没有尽心尽力，只是稍微地随喜去做，这样呢是反省自己的过失。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是说别人有苦难要去帮助他，个心就想应不应该帮助他。今日的社会求帮助的人很多，我们周时都遇到的， 而且求帮助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来呃钱的， 呃过钱之后他就在外面吃喝嫖赌，那就有罪过了。 所以行善的确不容易，行善真正要有智慧，要有慈悲。 智慧能明察，能判断应不应该做，慈悲是真正的动力。他确实难了，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 如果他用欺骗的手段，我们一眼就识穿，我们要教导他。 如果他并不是很衰老，亦都并不是有病，身体健康强壮，应该劝导他，教导他从事正当的行业，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过生活。 或身勉为善而口有过言， 所以改过自身不是马上就有成就的，是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去改的。初期这个现象一定是免不了的了，身体虽然善，能够合于礼法， 但是口里面的言语还会有过失。所谓口不择言，这个是习气。 自古以来所谓言语是祸福之门，不能不谨慎。孔夫子教学的四科，第一个科目就是德行。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今天讲教育中的德育。现在这个社会没有德育的，不讲求的。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孔夫子非常的着重言语， 亦即是讲说话要有分寸，讲说话不能够伤人。 言语伤人是不知不觉的，人家怀恨在心，将来的报复是没有办法预料的。往往很多仇怨误会都是由这里来的，这种事情麻烦很大。 而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不可以不谨慎。 少讲说话呢就少过失，咁又何必多言呢？尤其修行人求心地清净，自行化他，一句阿弥陀佛就得噶啦。人家同我讲再多个是非，我哋一句都唔好答佢，只系阿弥陀佛。佢再讲咧，阿弥陀佛，只系阿弥陀佛。咁听完之后，佢讲乜嘢呢？我唔知道。我哋就念阿弥陀佛，所以我哋将呢句阿弥陀佛送俾佢。佢讲嗰啲嘢，我都听唔入耳，咁样好好啊。所以言语少咧就好好啦。原了饭就系有言语多嘅毛病。 或醒时粗迟而最后放日， 就系清醒嘅时候能够注意自己嘅言行，好守规矩，好愉快。 但系了凡先生喜欢饮酒，饮醉咗之后就放日啦，毛病就出嚟啦。 酒系佛法嘅大戒，五戒里面有酒戒，但系各位要知道，佛点解要戒酒呢？因为醉咗之后乱性啊嘛。如果我哋饮酒不至于醉，酒又开源，是可以饮的。 但是决定不可以饮醉， 戒律讲得很严格，是滴酒不沾。为什么呢？是怕我们制止不住感情用事，无理智，一杯接一杯地麻烦就大了，最后一定会破戒的。以前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讲礼记，礼记的注解是郑康成、郑源著说的。 郑源是东汉大儒，是马融的学生。 马融在当时亦都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学文革，但是马融的心胸窄，学生成就若果超过他，他心里面就很不舒服。郑源的成就就超过老师，青出于蓝，老师不甘心，就想派刺客将他杀死。所以他离去的时候，马融带着学生到十里长亭为他送行，实在是不怀好意。他就叫同学每人敬他三杯酒，郑源喝了300杯，300杯的典故就在这里来的。他就希望将他灌醉，在路上好落手啦。怎知道郑康成的酒量好好，300杯喝下去，少少的礼节都不失。李老师说， 如果人人的酒量都好像郑康成，释迦牟尼佛这条戒就不用制定了。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制定这条酒戒？我们要了解制戒的意义。学佛的同修如果在烹调的时候用酒作为调味，是不会醉人的，调味是可以的。 如果年岁大体力衰，他血液循环慢，酒可以帮助血液循环，每餐饭饮一杯酒，咁系可以嘅。 呢个系开源，唔系破戒。同样嘅道理，佛门忌五辛，五辛里边尤其是系大蒜。 五辛系大蒜、葱、跳头，大陆叫做小蒜、韭菜同青渠。 佛点解要禁止我哋食呢？《楞严经》上讲得好好，修行最重要咧就系清净心。功夫唔到家，饮食就会影响心理、生理。 功夫到家，心理作得主宰，境随心转，咁就事事无碍。 如果仲系心随境转，咁系有障碍啦。五辛，佛同我哋讲， 生食助长肝火，容易发脾气；熟食增长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 所以佛制止我哋都系有道理嘅。 换句话说，无论是生食、熟食，它都会增长烦恼，所以要禁止。 一位在家同修说， 五辛不能食，我们对食素的兴趣就没有了。 这里要明白佛制禁食的用意，五辛若然是当配料配菜，就不起作用，就好像炒一碟菜那样，里面加两个大蒜是起不到作用的。 所以要明理，佛法是很讲道理的，感至晓得佛法是活用的，合情、合理、合法，通人情、通道理的。 受了戒亦可以开源，你才能够度好多人，自己亦都欢欢喜喜地和大众在一起。 所以在某一个场合里面，要用智慧观察 通权达变，要利用机会将佛法介绍给大众。 因为他们能够听到佛法是很难得的，我们在饮食之间就将佛法的大道理讲出，他们听了也都种了善根。 所以说这个是机会教育。 以过节功日常虚度，是说功与过两相比较，每日的过多功少没有进步，光阴空过了。 己自岁发愿，直至己卯岁，历十余年，而三千善行此愿，是方从李渐庵入关，未及回向，更神难还。此请圣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 己自 隆庆三年，公元一五六七年， 至己卯， 万历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 经历十一年，了凡先生许了求取科举科第之愿，要行三千善事。三千件善事，十一年至圆满， 是方从李渐庵入关，未及回向。 咁啊，因为佢喺外边服务，曾经一度喺李渐庵嘅军中办事，任参谋一样嘅职务，跟住军队到处行军，冇机会回向。更神难还，是讲到第二年自有机会。 此请圣空、慧空诸上人就东塔禅堂回向。 这句呢，就是他在己自年所许的愿圆满了，真正做到了最后回向。 因为他许愿的时候自己写了疏文，表示要认真改过自身，积功累德，现在他修积的功德三千善事就圆满了，回向报恩，他的愿求亦果然是得到的。 遂起求子愿，亦许行三千善事，身至生南天启。 他命中是没有仔的，想发愿求仔，他求到了。所谓求有益于德也，真正是他修来的。 身至生南天启， 他许愿行三千善事，三千善事都未曾圆满，他就生了个仔了。 因为了凡先生发这个愿，第二年就生仔了，天启是他的大仔。 所以真正发愿，一发愿就有感应。当然三千善事他一定会兑现的，虽然还未做完，已经得到了个仔了。和前面一样，前面礼部考试他三千善事都还未圆满，他居然考中了第一名。 移命里面注定是第三，他考中第一名，这个是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如行一事，随以不记，羽毛不能输，每行一事，接用黄毛管，印一珠圈于历日之上。 每日行善，做一件好事他就记落，夫妻两个都行善。他太太不识字不识写，就用鹅毛管沾啲印泥，屋企用嘅日历本，每日做一件好事就印一个红圈。 或施食贫人，或买放生命， 呢度系举两个例子。 或买放生命 就系放生。今日我哋发心放生，要记住唔好受骗。好多发心放生嘅人都是鸟兽公司买的，他们是专门捉来给你放生的。你不放生他们就不捉，你越放得多他们就搏命去捉。那不是放生，是害生，这个呢是绝对错误的。不单止没有功德，还有过失，是罪过。 所以佛教讲放生是在日常生活中买餸的时候偶然见到的，不是故意去找的，故意去找就是攀援。 偶然之间发现这个动物活活泼泼，判断它可以活命，那就卖了它放生。 一定要能够活活泼泼生生猛猛能够生存下去的。咁睇到虽然系生勾勾，如果将佢放生，佢冇办法生存落去噶，咁就唔使啦。不如拎呢啲钱做其他功德咪仲好。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唔可以感情用事。 我哋宣扬食素，劝人唔好杀生，劝人爱护动物，都系放生修学嘅意义。唔一定要买动物去放生，先至叫做放生，咁就搞错啦。例如丰子恺的《护生画集》，他画得很好，里面提的词内容也都非常之好，但是他里面的题词多数都是用文言文，如果能够发心将它改写成为白话文，再将画面改成彩色，再标上注音符号，能够多印多流通给这些中小学生，让他们由细培养爱护动物的观念，咁就真正收到放生嘅效果啦。 所以要多方面去着眼，广泛嘅去修学，唔能够困喺一句说话里边。 嗱，所以知道放生呢两个字咧，含义好广好深。布施有财施，有法施，无畏施多种，义实心广，不可思议。 一日有多至十余圈者。 了凡夫妇断恶修善，显然比过去进步得多了。在过去一日难得做一件好事，好几日才能做一件， 所以三千善事十年至完成，一年365日，十年3650日，可见得一日做一件善事，还有600日没有做善事。 现在一日居然做了十几件善事，比以前大有进步啦。改过自身，断恶修善，真正不容易的。你看看了凡夫妇的确有毅力有耐心，看他们这么努力，就明白到精进不懈的修善是不容易的。 如果是没有毅力没有决心，无病习气不容易断除，那就是菩提道上进得少退得多的道理了。 至贵未八月，三千之数已满，复请圣空辈就家庭回向。9月13日，复起求众进士愿，许行善事10000条，丙率登第，受保底之愿。 到祭未， 了凡先生发愿的时候是庚辰，公元1580年，从庚辰到癸未，公元1583年，一共是4年。 只是4年，三千善事就圆满。前面三千善事11年至圆满，第二次发个愿4年就圆满。 复请圣空辈就家庭回向， 请啲法师去自己屋企嘅佛堂嚟做回向。 9月13日，复起求众进士愿，许行善事10000条。 佢命中冇进士，所以而家要求众进士。命中冇仔，他得到了个仔，这个是他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求得到的。命中没有进士的学位，他能够求得到，这个呢也都是一个变数。云谷禅师教他的完全兑现灵验，现在他许愿行善事10000件，丙率登第，是说由祭未年的9月13日发的愿到丙率， 亦即是万历14年，公元1586年， 只有3年，他果然中了进士。登第就是进士及第，命中没有的他又是得到了。受保底之愿，朝廷分发他去做保底愿的资源，这个亦都是他命中没有的。他命中讲的是到四川一个县做县长，命中没有说他在京城附近。 保底是在京畿附近，当时的首都是在北京，保底县距离北京很近，在北京的东南方，现在属于河北省。 如置空格一册，名曰自心篇，神起坐堂，家人携父门役，至案上，所行善恶，迁息必记，夜则切卓于庭，孝照月到焚香告帝。 呢度咧系叙述佢做咗官之后，用点样嘅态度嚟处理公务，替老百姓造福。袁市长系朝廷选嘅，唔系老百姓选举嘅。呢、这个袁市长好好啊，佢确实系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由左院长开始咧，佢每日准备一本报纸，空白嘅报纸，名为《自心篇》。 呢、这个系对治心理、检点起心动念、善恶嘅记事本。 晨起坐堂系话每日处理公务、审问案件。 因为以前嘅知县就相当于而家嘅院长，唔单止要管理县嘅行政，而且仲要管县嘅司法。 所以知县咧就系县里边最高嘅司法官，案件都需要佢嚟审查嘅，唔系好似而家咁行政司法分开咗，司法由法院法官处理。以前袁市长仲要管理司法审案，就叫做坐堂。家人是家里面的佣人，这本记事簿他都随身地携带。门役是县政府里面的差役，门役就将这本记事簿放在他的办公台上，他每日做的善事、做的恶事、大小事情都登记在其中。 因为他许愿要做一万条善事，所以小善大善都要登记，看看到什么时候这一万条善事才能够圆满。 晚上他还要设香案，就是在庭院里面摆一个香案，将一日所做的事情向天地鬼神报告，不敢隐瞒在心里面。方照月到焚香告帝，是说了凡先生学似古人的做法，令到自己真正忏悔，身心清净，丝毫不敢隐瞒。这些呢是佛家所谓的法路忏悔。 汝母见所行不多，接贫促弱，我前在家相助为善，故三千之数得圆，今许一万，衙中无事可行，何事得圆满乎？ 以前没有做官，工作不会太忙，所以太太帮助他做善事很容易。现在做了官了，住在官府里面，就等于现在的公家宿舍。 而从前做官的住家与老百姓是不接触的，尤其是眷属和外面不接触，所以了凡先生的家人没办法帮助他行善。 想一想，所许的一万件善事要到哪一年才能够圆满？这件事令到他太太又愁又担忧。 夜间偶梦见一神人，预言善事难圆之故，神曰：只减粮一节，万幸俱圆矣。 他日间动这个念头，晚上就有感应。晚上他发了个梦，梦到一位神仙，他就跟神仙说： 我许的一万条善事，在公务当中收集善事，反而不及以前便利，这一万条善事很难圆满。 神仙就告诉他： 你所做减粮这件事，你的一万条善事都做圆满了。 他的确做了这件好事。 盖宝底之田，每亩二分三厘七毫，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委有此事，心颇惊异。 他做了院长之后呢，就将田租减少了。前一任知县收租的时候是按照每亩田二分三厘七毫这个数字来收租的，余为区处减至一分四厘六毫，唯有此事，心颇惊异。神又怎会知道我减租？想想真的有这回事的。他减租税的幅度很大，所以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他的好处。而这个县何止一万农民得到他的好处？所以一万件好事就做圆满了。他自己也都怀疑两件事。第一，我做这件事神又怎会知道？ 第二，做呢一件事会有咁多咁大嘅功德咩？所以各位要知道，俗语话 功门好积德， 一般人收大福德都冇机会。完了饭，如果冇做院长，佢想做一万件善事，咁要等几多年？今日佢有呢个机会啦，能够利益万民啦，一件善事就抵得过一万件善事。公门里边积德系好容易，但系做恶呢亦都好容易噶。一个政策如果不便利于老百姓，对老百姓有损害呢，呢一件事就系一万条罪过。祸福确实系在一念之间，地位越高，祸福造作嘅范围就越广。 而一个国家嘅领导人，一个政策，一个善行，于全国老百姓有帮助，咁就行咗千千万万条嘅善事。而一个政策有害于老百姓嘅，咁佢就做咗亿万条嘅恶事。 一般人都冇呢个机缘，即系不在位，行善造恶都系有限，都唔会太大。嗱，得到呢个地位，有呢个机会做恶做善，都不能不谨慎啊！所以行善前途绝对光明，做恶必堕三途苦报。点解呢？佢所做作嘅都比一般人嚟得深广，我哋呢系唔可以唔知道嘅。 释幻如禅师至五台来，如以梦告之，且问此事宜信否？是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况合愿减粮，万民受福苦。 嗱，佢发咗呢个梦冇几耐，咁啱就遇到由五台山嚟嘅幻喻禅师。了凡就将呢件事情向佢请教啦，并且问佢： 呢个事情可唔可以相信？如果真嘅有咁嘅事，咁实在系好，所去嘅一万条善事就圆满啦。如果唔可以相信，呢一万条善事就要慢慢去做啊。 法师就讲佢听： 善心真切，确实系一行可当万善。 这个道理在花严经上所谓一修一切修，这个是花严事事无碍的修学。为什么说一修可以一切修呢？如果这一修是见性的话，那就一切修了。这一修如果没有见性，那一等于一，一不等于二。如果一修要见性的话，一就是无量，无量就是一。什么是心性？我们举一个浅白的例子来讲，净宗讲的清净心，心清净就没有一样不是，那又何止万善？ 一句阿弥陀佛称为万德洪明，我们逐渐明了事实真相，至晓得藕益大师的说话好有道理。 他说我们听，一句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包含在里面，万行都在其中。他说： 喜至念得阿弥陀佛数，三藏十二部极则教理都在内许，千七八公案向上机关亦在内许。 前一句呢是将教下都包括，这一句千七八公案是禅宗亦都包括，宗门教下都在这句佛号里面。他又说： 三千威仪，八万世行，三聚净戒亦在里许。 持戒亦在里面，持戒就是守法，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什么法门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圣号里面。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修到心底清净，那就是佛门讲的法门无量，都圆满了，圆修圆正了。很多人都还未知道这句阿弥陀佛的好处啊。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没一个不知道的。 这一念由真性里面生出来，特别着重是真心。 而真心没有界限，真心没有边际，行再微小的一件善事， 与真心相应，再小的善亦都是尽虚空遍法界。 了凡先生还未到这个境界，了凡只是在事相上利益了一院的老百姓。 善心真切，即一行可当万善， 这个是理， 况合愿减粮，万民受福苦， 这个理论了凡先生还未识。他的万善圆满就在事相上修， 如果从性上修就是真心上修，那一善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不只是万善那么简单。 就算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乞衣，布施他一蚊，这一蚊的功德是清醒。为什么？因为当时你没有人我的分别，没有分别他是乞衣，我是能够布施的人。能所相望，三论体空，这一蚊的布施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因为是圣德的显露。今日布施千万亿万，不如真心人布施一蚊的功德大。为什么？因为你布施千万亿万是从意识上去布施， 而意识心是有分别执着界限的， 你突破不到这个界限。真心人一蚊虽然很少，但是他没有分别执着，就和虚空法界完全相等，咁系唔同嘅。 所以诸佛菩萨修功德，我哋冇法子同佢比，原因系用心唔一样。 境随心转，我哋嘅心量好狭窄，修再大嘅福德，分别执着嘅界限都仍然喺度，冇法子出到去。菩萨阿罗汉边界就冇咗啦。 所以佢嘅一点点善事，就系无量无边嘅扩展出去。 达到尽虚空遍法界，头一句讲的是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念念功德圆满，圆遍法界，遍满十方，这个意境就不是凡夫所能够想象得到的。了凡先生是由事相上去修的，事相上修就利于万民了。 吾即捐讽银，请其就五台山斋增一万而回向之。 这个好难得，他立即就能够将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到五台山去祭增，供万人大斋。一般人都是讲千增斋，他要打万增斋，了了他这一万件善事的大愿。斋增就是请出家人吃饭，明朝清朝的时代，四大名山出家众经常都有几万人。五台山一万人是少数，人数最多的是普陀山， 而普陀山住众大约三四万人。在明清佛法相当兴盛的时候，峨眉九华大约有一万多人。 所以了凡去那处斋僧，由居士的注解讲， 足见其人当机立断，慷慨布施，无丝毫牵强令情处，以其受福无量也。 而是应该，这里是说他慷慨大方布施，没有丝毫的怀疑，没有丝毫的吝啬，自己所有的马上能够拎出去。了凡先生是个清官，他不贪污，清官俸禄能够有多少？这次他请客，请一万人吃饭，可能已经将他那一点点的俸禄积蓄都全部拎晒出来了。他出身贫寒，尤其是相信因果报应，一定不敢收取非法之财的，所以是很难得，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虽然做好事，总是抽出几分之几，有一百蚊就拎出一蚊来做好事，就觉得很满意了。冇好似袁了凡先生咁，全部都拎晒出嚟，真系好难得嘅。 孔公算如五十三岁有厄， 就系五十三岁寿命就到啦，而且算得好准确，系八月十四日丑时，算得好清楚。呢一年有灾难，呢一年会过唔到嘅。 如未尝其寿，是岁景无恙，今六十九矣。 他写这篇文章是六十九岁，五十三岁那年 他没有求到长寿，那一年他过了，也都没有什么灾难，也都没有求长寿，那寿命反而延长了。 由此可知，世间法里面最大的就是生死大事，亦即是寿命。 连寿命都可以求得到，何况是其他的呢？功名啊、富贵啊、儿女啊，怎么说都没有寿命那么难求啦。寿命都可以求得到，其他的更加不用说，一定可以求得到的。 这个求要如理如法的求，要从自心上求，从自己心底上求，没有一样是求不到的。 如果撇开了心底，从外面去求，那就是前面云谷禅师所说的内外相失了。 所以佛门讲的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中国世俗所讲的是求福、求寿、求儿孙。 多福、多寿、多男女、多儿孙，世间人求这个一定求得到，没说求不到的。我们知道了凡确实是添福添寿添丁，完全是超出他的命中的常数， 但是这个是他一生修得的，不是命里面注定的。 书曰：天难寻，命美常。 书是书经，五经里面的一部书， 而书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记载上古时代的典章制度。 这两句说话，文见相书含有一德篇，相书里面的一篇。天是讲天命， 亦即是我们讲的定命， 我们命运被人算定了，落在数量里面。寻就是顺的意思，天命难顺， 亦即是常数是有的，但很难相信。 为什么呢？它有变化嘛，虽然是一个常数，但是它日日都有加减成除。了凡居士断恶修善，恶的就日日减少，善的就渐渐在增加。他做了资源减粮这一节呢，这个是成法，不是加法。这一成一万件善事不用几日就做完了，圆满了，这个就不是一一相加，是成法。如果做大恶，那一下就除了，不是一件一件地减。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的确有加减成除，那就是很大的变数。 常数有，变数就难信。常数绝对是有的，但不是外版的，是会变的。命美常，太上感应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祸福无门，为人自招。 祸福呢，都是自己行业感得的果报。 又云：为命不于常。 这句说话亦是书经上周书康告篇里面所讲的，亦是说天命无常。他告诉我们修德的重要，变数胜于常数， 皆非狂语。 古圣先贤这些教训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尊称为经典。 经典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讲的真理，绝对是真实，不会改变的。 这些教训应用在现代都还是真实的，若果不信，照自己的意思去胡作妄为，只有增加过失的。眼前就算得到一些好处，何况所得到的都是命中有的。 如果不知道修德，所得到的也都保不住，不单止财富不能够常保，寿命都靠不住， 命都保不住了，财富再多是有什么用呢？这个社会随时都会有灾难的，随时都可以冇了一条命的。那你想想看，其他的还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得到了亦都没有意义啦。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得好， 一个人在临命终时什么都带不去，你的家亲眷属、地位、威势、财富，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去的。能够带得去的是十大愿王，愿王常随不舍，引导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佛门都有讲， 万般将不去， 唯有业随身。 这句是很重要的警语。既然我们明白业随身，业会随着我们走，就应该要努力修善因，不要带着恶业走。带恶业， 我们就由恶业引导堕三恶道， 善业引导生三善道，念佛的正业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比较下，衡量下，我们就清楚了，就知道这一生中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眼光要看远一点，要看大一点，不要在眼前斤斤计较，不要计较这一生的得失。 这一生时光非常短促，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生中多做一些好事，多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功德就大了。 古圣先贤的说话我们读了，要能够相信，要能够接受，依教奉行，所得的功德利益是自己受用不尽的。但如果你不相信，你以为那些是神话，靠不住，那就是自己的业障，无比殊胜的恩怨就当面错过了。